喂，好啦，翻嚟第三节啊，星期二得到，咁我哋讲咗两节，即系呢个咧，即系叫做 同香港好有关嘅， 同香港密切啲啦。咁啊，讲翻一单咧，就呢个即系国际同埋呢个大陆嘅呢个政治啦，因为而家有啲人唔讲香港同大陆政治，咁我哋讲啦，系咪？咁啊，我哋除咗一个知识传播，都希望讲到啲真话俾人听嘅。咁啊，啱啱啊，过去呢、這个星期，好似星期六定星期日啦，吓咁啊，喺呢个叫做内蒙古啊，叫做猪人和唔知乜鸠嘢军事基地系嘛，就阅兵吓、啊，就庆祝呢、這个。呢、这个叫做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咁就即系话咧，1927年，即系90年前，27年咧就解放军正式建军啦。 8月1号 啦，咁所以咧有8/1建军节吓、啊，即系共产，即系呢个解放军嘅生日就8/1号。 系啊， 系啦。咁以前咧8/1咧就是、一个即系叫解放军嘅标记嚟嘅。 不但止啦， 佢哋嗰有个标志嘅喎，系咪啊？ 有 得翻红色底，得翻一粒星，跟住8/1。 8/1 系，仲有你假如你喺大陆咧，你睇一啲体育运动咧，话系8/1队咧，咁就解放军噶啦。 系，咁啊。我哋要讲下咧呢个解放军嘅历史啦，讲，因为咧拍呢个叫做建军大业啊， 香港 导演叫做刘伟强系嘛，就俾咧呢个叫做咧叶大英，呢、這个咧就系叫做咧叫做叶婷嘅孙，好似叶婷嘅孙吓。就出嚟投訴啊！又話咧揾啲後生仔，即係扮呢個葉婷啊，唔尊重佢啲先人啊，對革命先烈咧唔尊重啊！而家揾啲咩小鮮肉咁講，哇！屌你老尾呢樣嘢，我覺得好得離譜喎。 係咯， 有啲哇，人哋美化緊你啊！ 喂，有個直頭係咩集唔係鄧小平啊，扮鄧小平嗰、那個話喂，揾個點解咁後生咁靚仔喎？因為計翻嗰陣時候，將來都好似而家30歲到啫嘛。 嗰陣時啲人個個都好後生㗎。 呀， 邓小平喂矮啫，都有靓仔嘅时候噶，都系后生过噶。佢唔一出世就系咁嘅样噶嘛。 嗰阵啲人唔老。 喂，你见陈云啊，佢都唔系12岁就光头噶。 系啦， 系咪先？ 你讲系陈文根，唔系大陆嗰、那个，唔系大陆嗰、那个八佬嗰个陈文。讲清楚啊，大佬。哎呀， 即系唔系陈元个老豆嘅陈云。 可能系嫌搵扮邓小平嗰个高得滞啊，唔系咁似 咯。因为邓小平唔够5尺高嘛。 系咯，又搵到咁高唔得。 唔系，佢唔系讲邓小平，佢系讲叶婷。咁啊，叶挺呢个咧就系新四军嘅军长。咁啊，我即系佢一篇报道一出咧，咁我屌柒佢噶啦。老实讲，你叶挺嘅后人有资格讲嘢嘅咩？吓、啊，你啲咁嘅仆街冚家产汉奸之后，新四军系咩军啊？新四军就系中国最大嘅汉奸。吓、啊，喺呢个叫做咧1940年啊，发生过一单嘢叫皖南事变。吓、啊、就喺呢个安徽嘅地区咧，就蒋介石下令就全歼呢个叫做咧新四军。点解啊？因为佢哋专打国军，吓、啊、曾经咧就将成个国军咧消灭咗，吓、啊、即系嗰、那个几千人嘅部队消灭咗。 咁当时同呢个日军有乜关系咧？ 佢系专门勾结日军啊嘛，同日军联合出嚟骚扰呢个国军。 啱啱最近未出咗咯，话毛泽东啊喺呢个日本方面咧，攞翻啲文件出嚟，未证实咗毛泽东勾结日本人咯。 系勾结得好紧要嘅， 所以咧，你点可以话？即系争取呢个本土运动系唔识大陆嗰啲嘢咧？如果梁游识呢啲嘢啊，识得讲点解叫支那啊，就唔使搞成咁啦。 冇错啦，你净系攞新四军出嚟啊，我谂中共都唔敢搞大件事，系嘛？你中共新四军专门勾结日军，就去骚扰国军，骚扰到后屘咧，亲自带兵呢个新四军，叶挺亲自带兵消灭咗一队国军。吓、啊，呢班人全部都系抗日英雄嚟嘅，就俾你消灭咗。蒋介石一怒之下就派军队围攻，将成个新四军消灭，系嘛？咁你啊，仲够胆出嚟讲嘢？廿文廿武，仲有捉咗叶挺，扣押咗，冇杀到。叶挺最后点死啊？搭飞机翻去延安嘅时候死嘅。点解死啊？屌，梗系你做咗好捻多扑街嘢，老毛想杀人灭口啦。同之后嘅潘汉年一捻 一样。 潘汉年就系同汪毅走得最埋。 勾结埋日本人做好多共产党唔方便做嘅事，全部都系揾潘潘汉年做，所以到最后要清算佢。喂，你共产党就系专做呢啲咁嘅勾当嘅嘢，系咪啊？你个呢个叶大英有资格出嚟讲嘢？你汉奸之后，你系卖国贼之后，系咪？边有资格讲呢啲咁嘅嘢？咁我哋讲翻呢单叫做阅兵咧。咁啊，上面啲大陆人咧，其实都算非常之英勇。点解咧？佢话日本人侵略东北，呢、這个咧中国红军咧就去西北咧抗日，啊，去陕西啊，去延安，其实系陕北，佢去陕北嚟噶啦。去到陕北延安咧，做咗啲咩嘢咧？除咗食鸠晒延安嘅嗰啲畜生、鸡鸭牛羊之外咧，就喺南泥湾。就由王震带队嘅， 哦，呢个出名啊， 叫做359旅，大家记得呢个 number。王震带咗一个359旅去开垦南泥湾，将嗰度嘅嗰啲树斩够晒，就种鸦片。所以咧，佢哋系源源不绝咧，将啲鸦片运去上海卖嘅，佢哋冇外销嘅，全部系内销。 嗱，呢个咧就要讲翻啦，以前咪有一歌叫《南泥湾》嘅， 系啊。 其实就讲呢样嘢，其实就系讲呢样嘢。后屘咧，呢日歌点解变咗禁歌咧？只系崔健攞呢只歌嚟玩。 系，你继续讲啦。 啊， 因为咧嗰阵时啊，睇翻嗰阵时嗰个《斯诺日记》，好似系我冇人，我冇记错就应该系《斯诺日记》就 是。X Snow 系啦，就系、是、斯诺，就系唔系斯诺登，系斯诺，就系嗰阵时同共产党走得好埋嘅美国记者，就写本日记，咁咧就访问嗰阵时咧，佢哋就话咧啊，我哋即系共产党咧，自从有咗特货，佢哋唔敢讲系鸦片啊！有咗特货之后咧，我哋嘅生活改善，大幅改善，不断有银元喺度，即系有大把钱使 流入嚟。 系啦，所以中共咧唔单止咧，日本唔去轰炸你延安，喂，你有个据点喺度，点解唔轰炸你啊？点解成日去重庆轰炸延安近啲、啊？系嘛？点解唔轰炸你深捻照啦？你喺延安搞乜捻嘢啊？延安咪玩换妻游戏咯，玩 sex party 咯，晚晚换换咯。喂，嗰啲人啊，所有投奔延安嘅少女，几乎都俾佢啲共产党高棍屌晕晒，系屌晕嘅，冇可能冇一个冇粉嘅，系嘛？全部都系共妻，全部都系做鸡。 哦，呢、這个叫一杯水。 呢个系佢哋嘅传统嚟嘅，到今时今日都仲系。 系。 哦，今时今日就唔系共妻啦，今时今日咧就系共同嘅情妇。 哦，共妻一样有嘅。吓，如果你只要个领导啊话俾你听，喂，你个老婆几靓喎，咁佢当晚咧，佢就个老婆咧 就共咗啦， 就共咗噶啦，吓、啊、一样有 传、哦、统嚟 嘅，系、啊、呢、這个传统嚟嘅，啊呢、這个系共产党嘅美德。 咁所以查咩叫一杯水啦吓？ 咁、 啊、 所以咧，即系呢个中共，如果你讲佢历史咧，大把黑历史讲，你梁又真系唔识历史，你讲下延安嘅嘢，喂，1942年人哋打日本仔打到叫做咧，即系真系诶，边捻到有时间搞延安整风啊？你喺度搞延安整风吓、啊，又话要抢救失足者，边捻个失足啊？咪你共产党失足咯？ 嗰、那个系康生嚟噶嘛？ 人哋提出批评啊，你就话人哋失足啊？原来系就话人哋系国民党间谍，捉咗好多嗰啲叫做咧投奔延安嘅上海、北京嗰啲大学青年，打救佢哋点解？佢哋同佢共产党争女啊嘛？喂！咁少女咁多男人係咪唔夠分，喂你个个呢，喂刘少奇结过11次婚，点解结咁多次婚啊？换个嘛，换到啱为止，咪条女唔啱掉咪换第二个囉，係咪？ 哦，你嗰个拯救运动㗎嘛。 抢救运动 就係康生嗰阵时搞嘅。 因为有啲青年呢就写出提出批评，就话呢叫做中共嗰啲高官呢叫做衣分三色，就食分五等，係咪？你官员唔同人唔同级数呢就有唔同颜色嘅衫着，食嘅呢分咗五个级数、啊、最普通嗰啲呢就食最超嘅嘢，佢哋大鱼大肉。 而家都系㗎，而家共产党优良传统咪特工 啦。特工啦，係啦。 係啦，一模一样㗎。 呢、這个话由延安时代已经开始有㗎啦。喂，所有嘢，喂，共产党系最腐败嘅，连抗战时期都腐败到咁样，系咪？所以你哋唔怪得嘅，你唔读历史嘅人一定唔识得点样去反驳。你抄翻新四军讲皖南事变，抄翻你中共喺延安做嘅衰嘢，喂，边捻度够胆搞鸠你啊？系咪？因为你唔识啊嘛，系咪先？唔知咪搞鸠你咯？ 咁就话你算拍套电影出嚟教导下大家。 而家咪系要拍套电影出嚟教导大家咯，系咪？ 不过有人导读先得 嘅，咁唔系个个识嘅，咁我哋所知嘅，我哋一定要讲出嚟，大 声讲出嚟。喂，咁啊讲翻咧，喂，我哋其实唔系想讲历史嘅，我哋讲现在嘅。 系啊， 点解咧？因为咧今次啊见到咧好罕有地，习近平着件野战军嘅呢个军服出嚟阅兵。吓、啊，学人打野战 系 嗱、啊，今日佢第一次打野战啦，今次系第一次，但系呢单嘢咧，亦都系廿几、三十几年来咧第二次、啊， 系啦， 因为对上一次咧喺紫禁即系喺呢个天安门以外的地方阅兵嘅话咧，就系、是、华北系咪八一年啊？邓小平喺华北呢个张家口啊，呢个张家口咧就阅兵嘅，其实唔系嘅。今次是第二次，大家记唔记得7月1号习近平在香港阅兵啊？ 石岗军营嗰度 啊？喺石岗军营阅兵，都是天安门以外的地方嚟嘅，大家忘记咗呢一点吓、啊，所以今日报纸报道咧有啲唔系好公道啦，佢哋记漏咗呢个习近平喺一年之内阅两次兵， 系 七一八一都阅，嚟紧10月1唔使阅兵啦，因为咧逢五逢十先阅兵。即系如果你讲天安门嗰种阅兵啊，系五年或者十年先至会阅兵嘅。今次咧系几多周年啊？68周年系嘛？就唔阅兵嘅。 九先至系嘅，九就系70周年啦。 哦，系啦系啦，四同九啦，四就五啊嘛，九咧就十年啊嘛，所以咧系逢四逢九咧就会大阅兵嘅，就系咁啦。咁啊，今次阅兵咧，其实带出咗啲咩信息咧？对为呢个我哋上一集讲嗰个叫做咧。习近平有倒台危机咧，其实都有少少提供一啲信息嘅。佢习近平而家系好想话俾人知， 我可以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冇错，即系我系牢牢掌握大权。 尤其军队， 冇错，尤其是我掌握咗军队，你哋唔好有无谓嘅幻想，即系话俾人知。 我唔掂， 好多人有无谓嘅幻想啦， 系啦， 系真系嘅。因为咧，中共咧每一套语言咧，其实都有一个相对嘅。 系， 佢讲一番说话，由嗰阵时嗱，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佢话咧。呢、这个董建华，呢、这个系好中意朱镕基讲嘛？ 查找不足。 系啦，佢话咧，佢啊呢、这个温家宝讲，唔系朱镕基讲，添烦添乱咧，成日为国家添烦添乱，净系你好捻麻鸠烦啦，系嘛？要你查找不足，即系你好捻多嘢唔捻掂啦， 系啦， 系咪？咁好啦，你要深切检讨大捻镬噶喎。中共咧有一个字咧系千祈唔可以信嘅，叫坦白从宽， 系 抗拒从严。大家唔好以为呢句说话真嘅，要调翻转头嚟解读嘅。共产党你千祈唔好坦白，一坦白一定从严， 即系 抗拒先有得从宽嘅。 系咪？无不言而无不尽啊嘛！你班人咪讲晒，跟住咪打晒， 全部 打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系啦，但系咧而家唔系噶，实际情况咧系叫做咧坦白从严，抗拒从宽。你只要一路咬住咧，你仲有机会冇事。你只要一认啊，扑街啦，乜捻都入晒你数噶，系嘛？跟住所有衰嘢要落 有你份啦， 冇错，都有你份噶啦。咁、啊、所以咧，我哋要从佢每一个嗰个动作睇到啦。我哋最近。上一集咧就话呢个习近平可能有机会被人哋推翻啦，即系有倒台危机啦。咁而家表面上佢系控制晒党政军，但系你见到佢每一次咧，好似都俾啲身边嘅人喺度玩鸠佢咁样。 系啊， 又将你塑造成一个独裁者。其实刘晓波事件好明显，系咪真系习近平咁样咧？可能佢都有咁嘅谂法，但系一定系下低嘅人先佢。哇，等佢做到咧，全世界最丑恶嗰个。我够胆讲啊，佢形象啊，应该而家差捻过邓丽扬。喺外界嚟讲啊，不过因为你大捻把钱，啲人唔想搞你，或者又唔想得罪你，你有钱啊嘛，系咪先？啊，不过啱啱有个戆鸠佬讲嗰番说话咧，即系好显示到话俾人知佢系弱智嘅，即系好啱啱向全世界承认啊。佢话咧，中国呢个国家咧，只说不做啊，对佢好失望。屌你乜你乜？原来你有期望，屌你老尾！喂，你戆鸠噶？你有期望啊？特朗普吓、啊？喂，你自己有料到你咪喐鸠呢个金正恩啦、啊，都系门口狗，你都系有讲唔做， 系啦， 又唔见你斩首行动。喂，你美国绝对有能力将金正恩斩首嘅，点解你唔做啊？你指意大陆啊？因为冇你唔够胆啊嘛，系咪？ 我唔系未必。留翻呢张黄牌，到真系自己杀到埋身嘅时候先用。 应该我估都系。咁佢系咪叫有说不做啊？ 当然， 你要搞啊！呢、這个特朗普又系好笑。而家基本上做咩都做唔成。 啊，人哋呢个共和党同埋民主党一齐 反伊保， 伊保过唔到啦， 系啊，冇错， 系嘛，即系要推翻奥巴马个伊保，佢过唔到啦，俾自己嘅党友推翻咗啦，跟住又要制裁俄罗斯，加大制裁，系嘛，咁你又冇办法焗紧住签啦，因为成个共和党都一定要支持，你又冇符啊，你做到啲咩咧？最大嘅功绩 叫郭台铭嚟， 就系叫揾咗个台湾佬，揾咗郭台铭嚟，系嘛？抌咗100亿，喂，郭台铭副身家多过呢个特朗普喎。 系啊，当然啦，多好多倍， 多好多倍，迟啲唔敢讲啦，因为你知啦，特朗普咁有生意头脑，系嘛？ 基本有五年时间， 唔系咯？ 哦，你睇 冇嘅，仲四年， 四年啫，仲翻四年啦， 加埋五年。咁你睇下啊，我哋阿伟大嘅阿董生，你咪知道可以去到咩地步咯？ 唔系咯？到时啊，佢可能喺侵他话咧，卖俾啲中资已经可以好高价咁买啦，全部都系嘛？跟住到时同大陆倾好，喂，喺上海又圈地，喺静安区又圈笪地，吓，跟住喺朝阳区又圈笪地，系嘛？起侵他话吓，个个栋栋大厦咧都唔使高度限制嘅，都唔使地积比嘅，照起一支过吓，唔捻使缩积，系嘛？个笪地几大就起几大，咁得咯，系嘛？跟住到每一座都系地标嘅时候咧，啊，你个集团好啦，嗰度每一个地方都1000亿卖俾你啲国企啦，咁啊，咪嗰几千亿翻去美国咯，咪硬硬脚咯，系咪先？咁啊，我哋讲翻呢个大陆，即系局势，你哋觉得会唔会有咁危险咧？其实我哋系咪会讲得会比较大啲咧？ 我咁讲啦，习近平，我咁睇咋，习近平唔会倒台。但是各方面压力俾佢咧，就要妥协。根本上咧，就而家唔系江派、习派，而系倒习派同习派。 系， 因为所谓江派系不包括政团。 其实所有人都加入咗反习派嘅。 系啦，成个官僚体系而家就系反习派，去对抗习派，一个大即系所谓咧分党分派，一个大团结，令到所有人企喺习近平嘅对面。所以咧， 像唔似咧2002年嘅老懵懂啊？一个人下低嘅人，所有人都同佢 做翻调， 都同佢向反调嘅，系嘛？像唔似我都有啲似。 系啊，但系佢哋都仲要习近平做一只，即系傀儡咁喺翻度。到我 未必系傀儡，即系可能咧留翻你喺度做呢个系啦，箭靶，全世界要闹就是、衰人就是习近平。 要闹习近平呢、这个当然啦，但系问题就系、是、习近平只系做翻一个即系架空咗嘅， 即系虚位。 虚位有冇第二个邓小平取代华国锋咁咧？唔知道。其实而家佢就等于华国锋，我觉得佢会变成华国锋，因为咧你最大实力嘅支持者又话：哎呀，刘云山点样点样点样搞黄奇山啊？习近平肯手多捻鱼啦！习近平就靠黄奇山去支撑佢。而家话黄奇山而家俾国民贵打到咁捻样，佢边度有机会翻身啊？关刘云山咩事啊？ 刘云山都不断玩柒佢噶。 系啊，你而家你睇下海航集团搞到点嗱？全世界停止贷款，系咪先？所有 全世界停止贷款，系中国银行停止向佢借新嘅贷款。 系啦，而外国嘅亦都唔批钱。仲有就系、是、 点借咗外国钱啫？佢只能喺大陆圈到钱啫嘛。 进退失据，点为之进退失据咧？就系、是、话冠军就将佢嘅股份啊送俾啲慈善机构，但个慈善机构咧根本上都未有。咁而家你解释，而家美国佬玩你啦，就系、是、喂你解释啦，点解？佢埋唔到尾啊！件事你点样玩都埋唔到尾。VPN 而家譬如好似我哋 view 数少咗，其实就 view 即系我哋大陆嘅上唔到网入唔到嚟， 翻唔到墙。 我而家啲五毛都简体字留言嚟屌柒我哋都少咗啦。 系啦， 少因为佢哋上唔到网。 因为 VPN 只要你肯俾钱，用外国 server 系得嘅。有啲人如果有啲人咧，即系唔觉意听到咧，我有个网友系大陆人。佢咧就专搞 VPN 嘅，佢咧就话俾我听，可以提供到一啲外国 server 嘅 VPN， 可以一样翻到墙，俾一资料我。 系， 点解唔俾你？因为唔想国民贵嘅嘢可以不停咁喺大陆再流传喺十九大之前。佢唔系惊乜嘢，佢惊黄奇山呢件事越闹越大。 而家已经闹到好大啦。 系啦，佢要想办法去喺呢段时间控制到所有嘅。但系我话俾你听， 呢排国民贵都算静咗噶咯，都 有更加大镬爆嘅，吓、啊、佢已经更加大镬啊！因为咧，佢讲到，即系连呢个范冰冰下体有咩特征都讲埋， 咁犀利， 即系佢唔能够播段片，哦、但系佢讲咗两个女明星，两个女明星嘅下体体同埋个胸前系有咩特征嘅， 佢应该玩过嘅两个都， 咁佢问你啦， 玩过， 如果冇你告佢。而家范冰冰告紧佢噶，你咪除衫咯，喺法庭除衫咪得噶，你话我诽谤你啊嘛，你除衫，咁就知道噶。 咁佢唔使除，佢搵人验咪得啦， 系啊，搵人验都得噶， 搵个太平绅士 吓， 系咪有公信力嘅人？ 第二唔知真定假啦吓，攞咗黄绮珊同冠军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亲子鉴定出嚟，咁啊仲有一个而家被传为呢个习近平个私生子。佢话俾一个佢得罪唔起嘅人，有个私生子 系嘛？佢嗰个系栗战书， 习近平。佢话呢个人我唔可以得名，呢、這个人我系招惹唔起嘅。 咁黄绮珊嗰啲惹得起啊？边个惹唔起啊？ 佢习近平咯。咁咧就攞咗提供咗个人名，各样嘢就话俾人听，呢、這个人就系佢惹唔起个人嘅私生子。 哇，系。 咁啊， 亲子鉴定都得嗰 张，系啊，即系佢话佢有亲子鉴定，可以同黄绮珊嗰张冠军嘅嘢系一样嘅，有亲子鉴定喺度，即系话俾你听，佢喺度恐吓紧你习近平啊嘛，系咪？佢讲嘅嘢，你话佢流都好啦，但系实际上可能有七成 系真嘅。佢掌握到一部分嘅系真嘅，呢个事实嚟嘅。咁当然真要加少少假嘅咧，先会绘形绘声，先好听，先动听，先至可以吓人听闻噶嘛。你要捉人哋 attention 啊嘛，你要人哋全世界都注意你，你梗系讲啲好爆嘅嘢噶。 系啊，即系好似 Billy 妈咁，收埋咗个特务喺习近平身边啊，连佢屌柒啊梁振英佢都知道，不过唔爱命啫。屌你老母，佢真系有机会做郭文贵， 系嘛？ 系啊，飞机里边屌你老尾有条友啊，睇捻住习近平啊，屌鸠阿梁振英，屌翻佢落嚟噶。不过费事开名讲嗰个人啦、啊，哇，屌你老尾！ 唔系，我都可以讲啊。嗰、那个其实打后屘打俾我啊，佢话咧佢冇打过 Big Bang 啲妈嘅。 你讲呢句说话，成架飞机上我有冇十个人啊？屌你老，唔捻知边个？ 唔知上面有成百人。 系啊，成百人都查到边个啦，系嘛？屌你老尾，真系哇！呢啲捻样咁捻样吹水，我哋呢个台咧。虽然啲人系咁屌我老千，又话大肥乜乜，我哋真系坚持讲真话。 唔系嗱，我嗱呢样嘢咯，我要同大肥讲咧，大肥系对于香港民主进程咧系出一分力噶，好大分力。点解咧？因为佢而家卖紧一样样嘢，叫做民主救星，直选恩物吓、啊。因为咧，而家佢卖紧一支咧，系你如果缺少一样嘢咧，你冇办法直选到胜出嘅，就系、是、生发水。嗱，因为咧我哋 拍洗头水， 因为咧我哋好多嗰啲好多我哋讲咗好耐咧，就系话咧呢个叫做泛民主派又或者咧非建制派咧，如果要喺直选取得胜利嘅话， 先嘅条件要有头发， 冇错啦。所以冯检基今次冇办法赢， 哦，佢冇帮衬我啫。今次可能佢听完你之后，可能听日就嚟搵我噶啦。 今次陈大舅都输埋，佢排第二，因为佢都冇头发，系咪？咁啊，加上呢个陈文根，加上呢个邱达选两次都输，因为你冇头发啊嘛。 我都话呢个产保犀利，可以帮泛民保住一席。 我直情唔止啊，保住好多席， 好多席、 啊、 真系。 所以咧，话俾你听啊，大匪咧系对香港民主进程系有莫大嘅关联吓。咁啊，我当然唔系话为特登为佢卖广告，不过有感而发啫。因为咧，头发系香港直选嘅必备。你一冇嘅话咧，你好难喺直选胜出嘅，除非你加入民建联。张学明咪有得赢啦， 系 嘛？不过佢嗰个位都唔系直选得翻嚟嘅， 咪就嚟有啦。 直选， 张学明直选咯， 直选 就嚟有啦。邓家彪咪就嚟有机会啦。 邓家彪有头发啦嘛， 咪邓家彪，因为佢要赢嘅，都要加入民建联啊嘛，喺工联会度。 我话俾你听，邓家彪冇头发都赢， 眼光佢都赢呢铺， 冇头发都赢，因为你入咗民建联啊，所以话咧，你如果你想去直选度想赢咧，你又冇头发嘅话咧。你只能够加入民建联，又或者帮衬大匪买呢个生发水，吓、啊、查多啲嗱。但系我好怕一样嘢， 保选前生。 冯检基同埋呢个陈云根洗横手向你大量呢个买入，我觉得你咧生发水购买咧你要实名登记，以防嗰啲叫做奸党买咗你生发水之后咧查到头发生翻出嚟。 再去赢出直选，之后咧就撕破呢个民主面具，就话咧我从来都唔支持民主，咁啊你成为咗民主，你会成为民主嘅罪人。罪人所以咧，我觉得你严密咧监视呢个叫购买者，唔能够咧系人都卖嘅。吓、啊，呢、這个咧我觉得做生意，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吓、啊，钱。是一定要赚，但是呢一些奸党的钱是不能够赚的。如果冯建基使人来在你那里买五箱，千祈不可以卖给他。啊、你问清楚是不是帮冯建基买是不是帮陈文鸡买 还有一个你不讲的。 高达啊高达必有机会赢啊看个样子知道输啦是不是作住个额头作住个输字是不是 咁、啊、你批货都要好好咁保存喎、 啊。唔使我不停加緊货韩国嘢。我啱啱先订咗十箱。 会唔会有人嚟包格啊 哇真係好危险喎呢个真係喎。 陈文根一招黄天激杀点出去即係炸开你个。 係啦将你个窗炸开。 係啦、 啊。跟住派出百几二百个秃头嘅嚟抢。 天兵天将嚟抢。 你知啦好似孙悟空咁冇头发都可以掹㗎嘛掹一条就变几百条。 喎係喎我真係好危险喎。因为点解呢黄岐山都冇咩头发喎。佢而家为咗保住佢职位都可能特登啊要走嚟、啊。 都唔关事嗰、那个唔关事嗰、那个唔关事。 唔系参加直选冇关嘅。不过呢七常委可以得佢一个秃头。 係呀危险。 呢、这个都危险。 啊因为佢上次可能啲头发冇咁少嘅。 唔系因为你都知道呢头发真係一个国家嘅面子嚟㗎嘛。因为你搵个秃头嘅出嚟嘅。你睇下出面嗰啲政要全世界政要越嚟越多头发㗎。 所以特朗普咪赢囉。你睇下佢扮都扮到自己啲头发咁长， 扯啊！ 有时 上电视啊，俾人扯啊，扯都扯唔甩啦， 系啦， 坚嘢啦，系咪？所以澳朗得唔再算啦，知道自己冇头发啦嘛，系咪先？有时咧，现实系好残酷嘅，你一定要咧向现实低头。咁我哋系咪时间差唔多啊？ 我唔知啊，要 已经差唔多啦，我哋有冇亦仲有冇其他补充啊？如果冇就唔加事噶咯吓，因为时间真系十分之宝贵，生命太短， 笑话太多， 笑话太多。 啊，讲到呢度啦， 讲到呢度啦吓，咁啊谂，如果谂到其他嘢咁啊， 就每夜一晚啦，系啦，边一步啦， 出嗰啲系啦特辑啦吓，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拜拜